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的宝丽金唱片公司绝对算得上是群星荟萃，实力非凡。当时你看这个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 Beyond 乐队、草蜢等等众多实力派歌手都在宝丽金的旗下，童安格、周志平两位创作高手也在这家唱片公司，使得呢宝丽金成为了当年华语歌坛最强大的唱片公司之一。那么在宝丽金的鼎盛时期呢，这家唱片公司在做音乐的同时还关注着公益事业。那么在1989年的1月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永远的朋友》，哎，这就是一张公益专辑。那么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分享的是这张专辑。那么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当年的宝丽金一直很关注公益事业，那一年呢他们联合了很多慈善机构举行了一些募捐活动。那么这一张名为《永远的朋友》的专辑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制作出来的。那么这张专辑的名字其实呢源自其中的一个主打歌曲，这是一首由张国荣、谭咏麟、童安格等20多位歌手共同演唱的歌曲，名字就叫《永远的朋友》。那么呢这个名字也是为了和慈善活动的主题相呼应，当年呢那个活动就是呼吁大家把爱心呢化成具体的行动，要和每一个拥有一颗炙热的心的人做一个永远的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的是这一首由张国荣、谭咏麟等等20多位宝丽金旗下的歌手共同演唱的歌曲《永远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听一听，猜一猜，看哪一句是谁唱的。 永远的朋友。 该孤单，应该寂寞。 永远的朋友来自张国荣、谭咏麟等等20多位宝丽金旗下的歌手共同演绎的歌曲。那么除了这首公益歌曲之外呢，这张专辑还收了很多当年宝丽金唱片公司重点打造大力推荐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这首由 Beyond 乐队演唱的《你知道我的迷惘》。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播过这首歌，这是经典的歌曲《真的爱你》的普通话版本，后来呢收在专辑《大地》当中。不过呢，真正被广大歌迷熟知的还是因为这首歌后来被当作了影片《开心鬼之开心鬼就开心鬼》的插曲。一起来分享你知道我的迷惘，来自 Beyond 乐队。 街头是在抗议各分自由，还是疯魔的地球？一个人在创痛的时候，望着难以痊愈的伤口，究竟应该拼命奋斗，还是默默地流走？只有你会理解我的忧，让我紧紧握着你的手。我们的感到流水绵长，我们虽不在同一个地方，没有相同的主张，可是你知道我的迷惘。在抗议过分自由，还是荒谬的地球？一个人在嘲弄的时候，按着那一串一滴伤口，究竟应该拼命奋斗，还是默默的流走？只有你会理解我的忧，让我紧紧握着你的手。 你知道我的迷茫来自 Beyond 乐队，那么他呢也是真的爱你的普通话版本。那么现在看来呢，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但是在当年呢，这歌的名气没那么大。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大部分作品呢，都是那个时期的新人之作，比如说 Beyond 乐队1988年才开始获得关注。那么再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叫做《在乎与不在乎之间》，演唱这首歌的人是江鄂和张陶陶。那么其实那个时候呢，江鄂已经有了一些名气，因为在这之前呢，他在新加坡的歌坛呢已经有了一些影响力，不过呢加盟宝丽金倒是没有多久，所以说呢专辑海报上对于他的介绍也是宝丽金的新朋友。一起来分享江鄂和张陶陶共同演唱的歌《在乎与不在乎之间》。 不在乎别人对我误会，只在乎你对我的感觉。来证明一切，期待有一天无怨无悔。不在乎别人对我误会，只在乎你对我的感觉。 在乎与不在乎之间，来自江鄂和张陶陶的共同演绎。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来分享的是宝丽金唱片公司当年推出了一张慈善专辑，叫永远的朋友。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北京户口的北漂他给我留言了，他说我爸有这张专辑，我爸跟我说这个专辑比我岁数都大，是因为专辑里面有我爸爸当初特别喜欢的电视剧《铁井雄风》的插曲《在乎与不在乎之间》，所以说爸爸才买的。很巧，刚刚听过。凯罗说，至今呢，我还保留着当年这张专辑的手抄歌词。当年的红五月，我做主让全班同学合唱歌曲，唱的是《风华绝代》。在隔壁班级呢，还在唱南泥湾的时代，我们的风华绝代显得很异类。虽然说最终效果不是太好，但是呢，独树一帜，现在能做的只是怀念了。每一首歌都是如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风华绝代》，它是由童安格和何如慧等人共同演绎。那么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呢，是由童安格一人包办。那么对于宝丽金来说呢，童安格真的不能说是新人了。从1983年开始，他就加入了这家唱片公司，最开始担任的是助理制作，两年后呢，迎来了自己发行唱片的这样的机会，并且呢，凭借自己优秀的才华，逐渐成为了宝丽金最重要的音乐人之一。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的是童安格创作的《风华绝代》。那么演唱这首歌的呢，除了 童安格之外，还有何如慧、张浩哲、李奥梅等人。 点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刚才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由何如慧、张浩哲、李浩梅，当然还有童安格创作并演唱的歌曲《风华绝代》。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收了另外一首童安格参与演唱的歌曲，叫做《钻与石》。那么和他共同演唱的人呢是金素梅。后来呢，这首歌还被收在金素梅1989年12月发行的专辑《卸妆》当中。当时呢，童安格的名气已经很大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这首歌呢并不是专辑的主打，而成为了其中最火的歌曲。好了，上半段我们最后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一首童安格和金素梅共同演唱的《钻与石》。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寂寞。

不过呢，并不算是他最热门的歌，名字叫做《如果你像他》，这是一首旋律非常流畅的歌曲，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甄秀珍演唱的《如果你像他》。这是来自甄秀珍演唱的《如果你像他》，这首歌呢由高艾伦作词，周志平作曲。周志平在当时算是宝丽金唱片的新朋友，同时呢也是唱片公司力推的音乐人。那么除了这首《如果你像他》之外，在专辑《永远的朋友》中还收录了一首他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我就在你身边》。他在1990年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但是在这之前呢，他就已经很有名气了。因为从1985年开始，他就以制作人和创作人的身份活跃在歌坛。但是呢，宝丽金唱片对于他来说还是有知遇之恩的。因为在这个宝丽金签下他之前呢，他虽然已经为高凌风写过歌，还为齐秦制作过专辑，成绩呢也都不错，但是呢在签约前的一年，他呢因为没有和任何一家唱片公司签约，所以说呢就一直处在一个没有工作的这样的状态。这种状态呢一直和宝丽金签约才得到了改变。一起来分享来自周志平作为歌手的成名作《我就在你身边》。 擦干你脸上的泪，和你抹灭的伤悲。 身边。在你走过的岁月，喜怒哀乐是否都有一点？还没的梦曾让你沉醉，太多的爱情也让你心碎。如果你的黑夜需要一点依偎，我就在你身边。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也不是一个好 就在你身边，来自周志平。在1989年，很多现在看来已经很大牌的音乐人，对于宝丽金来说呢，都是新朋友。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周志平之外呢，草蜢也可以划在这一类人当中。这个组合呢是在87年和宝丽金签约的，不过呢一直到88年的8月才推出他们的唱片。这个组合呢算是一炮而红，一张唱片就打响了自己的名气，在89年的时候拿下了多个音乐颁奖里的新人奖，在专辑《永远的朋友》当中呢也收了草蜢的歌曲，而且呢在当时看来算是一首全新的作品，叫做《一路顺风》。后来呢这首歌并没有被收在草蜢的其他专辑当中，而且呢很多朋友听到的第一首草蜢的普通话歌曲可能就是这首了。一起来分享这首《一路顺风》，来自草蜢乐队。 想对你说，祝你一路顺风。握着你的手，把祝福送到你心中， 一路顺风。 孤独留给我，不要担心，我怕寂寞，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许你愿意写信给 这是来自草蜢组合的一路顺风。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咱们来分享的是宝丽金唱片推出的慈善专辑《永远的朋友》。晨晨说，当年一个朋友把我这盘磁带给弄丢了，我好久都没有理他，直到很多年过去，我们都长大了才看开这件事情。好吧，毕竟在岁月面前，《永远的朋友》这张专辑固然经典，但是我相信一个能够陪我成长陪我到老的永远的朋友还是更加珍惜的吧。在1994年的时候，草蜢组合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在当年的这首歌的人气还不低，不过呢，这首歌的原唱也不是他们，而且原版歌曲呢也被收在专辑《永远的朋友》之中。最先唱这歌的人呢是何家劲，还记得他是谁吗？相比音乐作品呢，相信各位对于他更熟悉的还是在影视剧中扮演的角色，是吧？最有名的当属93版电视剧《包青天》当中的展昭啊。不过呢，咱们当年看这剧的时候已经是经过重新配音之后的了，如果说要用原声的话，估计你想听懂何家劲的普通话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一起来分享这首何家劲演唱的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虽然说他的普通话发音不太标准，但是呢不影响歌曲本身的质量。 这句话我从来没问过，因为我如此相信你的温柔是对是错。现在我却没有把握，怕你把我心刺破。我的寂寞的将我全部淹没，你从来不曾教我如何闪躲，别离开我，把这心情重新写过，像昨天一样感动。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你知道我是想别让我觉得无可奈何。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你知道我是想你的，断线的梦你如何舍得。 么，轻易的将我全部淹没。你从来不曾教我如何闪躲，别离开我，把这心情重新写过，像昨天一样感动。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你知道我是想你的，别让我觉得。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来自何家劲的演唱。第一次听展昭玉猫唱歌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奥梅演唱的《给自己一些》。可能呢，很多人对于这个名字呢没啥印象，但是呢，也不怪大家，毕竟他自己本身呢也没有太多的作品推出。那么除了在宝丽金时期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之外呢，就只有《永远的朋友》当中收录的这首歌《给自己一些》了。但是呢，不影响这首歌的质量还是挺高的。好吧，今天我们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歌。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电影《羞羞的铁拳》。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 潇洒的笑容，找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朋友，看一看城市外面的天空，把寂寞都留在人群中，让阳光陪着你一起走过去，寻找一个全新的梦，不要躲在自己建造的城市中，去寻找新生活，你会发现拥有更多，给自己一些亮丽感动，告诉自己明天的梦属于我。潇洒的笑容，找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朋友，看一看城市外面的天空，把寂寞都留在人群中，让阳光陪着你一起走过去，寻找一个全新的梦，不要躲在自己建造的城市中，去寻找新的朋友，给自己一些不同生活，你会发现拥有更多，给自己一些亮丽感动，告诉自己明天的梦属于我。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您好，即日起至本月底，位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的北广购物体验店将进行改造升级，届时体验店暂时停止对外营业，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您有需要可以拨打400-015-5151进行咨询。